又翻嚟第二节啦，血案解封啊，继续有我荣少， 你个先人。 咁啊，今集我哋讲叶继欢同埋张子强啦。咁、叶继欢啱啱上一节最尾嘅讲过咧、一上岸就俾人扒咗啦，系、啦，好啦，呢件事咧，嗰阵时我记得睇新闻。有个贼人喺西环俾警察开枪击倒，跟住咧就送院，而家就留医，情况危殆。情况严重嘅危殆啦。但系当日咧都仲未有人知道佢系叶继欢嚟。 冇啊，因为个样唔同咗嘛。 系啦，佢又留咗须，又剃光咗个，即系有少少光光地头啦。但系最紧要一件事情咧，就系、伤佢嗰个差人成咧，后来讲翻咧，其实佢哋中间好多对话嘅，即系话，唉，俾下面啊，乜，咁后来就好多古仔有讲过，但系呢件事咧，可能发生咗之后咧，大概十几个钟头之后咧，警方紧张啦，原来发觉佢就系当年头号通缉犯 叶继欢， 而警方系愿同一百万嘅钱嚟捉佢嘅叶继欢。好啦，之后嗰几个月啦，嗰时96年啦。就发生咗咧嗰单绑架案啦，我阵间第三节会讲噶啦，但系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、入咗个监狱啦，跟住有个人咧写住咩囚犯咩关注咩小组定唔知乜嘢，网友可以指正下我啦。总之有一个牌头有个名嘅，有张布嘅，就揸架咧嗰啲叫做泥头车咧，铲去监狱嗰度， 撞落个监亭度啊！ 你记唔记得嗰件事先？ 系啊， 听闻嗰个系张子强撞。 咁有意 思。咩支援会嘅咩筹划好搞嘢㗎我咪。都係我哋见到我都 keep 一声笑出嚟。 不过讲真喎，如果当日叶继欢係一上船就准备有准备呢，我諗死嗰两个差人多。 梗係啦。 同埋喂。 呢啲实战经验好紧要。 喂，同埋嗰你知香港都差佬啦，通常就以为自己讲差人你会惊佢㗎嘛。 系啊，警察咪喐㗎嘛。 警察咪喐咁枪又唔掹㗎嘛。 系啊， 我哋僆仔嗰阵时同啲差佬玩最兴㗎啦。唔好走啊，我屌你冇追囉，你戆居唔好走。係咪先。 咪走咪走。得神咪走㗎嘛。 佢叫我冇走，佢叫我冇走，我叫我冇追㗎嘛。咁你如果佢压定支枪一掹出嚟佢就挂定。 挂得㗎啦，系啊。 同埋嗰两个如果系知系叶继欢，我谂佢撇先得咯。 系啊系啊，收到风就即刻走啊嘛。 唔系 分分钟，因为危险啊。 唔系分分钟系佢老婆咬两。 系啊，因为呢啲系极度危险人物啊嘛，当年啊。好啦，好啦，嗱，咁我哋啱啱倒叙完啦，我就讲翻咧，佢点解咁鼎鼎大名咯？其实叶继欢咧，由1984年开始咧就开始做案噶啦。咁咧，佢曾经试过打劫啲金行咧，就系尖沙咀啊、中环，仲话乜嘢都有嘅，连环行劫。因为点解佢会做？即系叫做上咗呢条路咧，就因为佢揸人好多钱，佢烂赌。其实嚟嚟去去咧，我觉得做呢啲我哋叫做乜嘢啊？做呢啲案件嘅人咧，好多时都衰过几番嘅。 系钱紧女人 啊，仲有时有啲 系啦， 毒啦吓几样嘢啦。咁佢就输得大嗰头，咁啊为咗搵快钱啊，嗱嗱临咁啊去劫案啦。咁啊第一次咧，其实佢坐过监嘅。佢喺84年嘅时候咧，佢。我哋叫抢劫啲金行，好多标嗰啲嘢，咁就拉咗翻嚟，咁你要套现噶嘛，咁好啦，佢就揾买家，通常咧，以我所知咧，譬如话标价10万蚊嘅标，可能卖都系卖翻出嚟20000蚊到嘅啫， 顶笼三成， 顶晒送晒，好俾面， 梗系啦，喂大佬老鼠货嚟啊嘛，拆装啊，接装犯法噶嘛， 系啊， 系咪先？ 所以咧，嗰啲人咧接装嗰啲咧，就通常就佢哋会搭好晒路先去打劫嘅，但呢次咧好衰唔衰咧，佢就调翻转头立咗先，先至揾买家，好啦，就有警方探员咧就扮呢个买家，就去埋伏佢哋，佢都话啦个警员后来咧嗰、那个叫李 Sir 啊，就话报个叶继欢嘅时候咧，叶继欢就攞住啲表啦，啲金饰啦，就话嗱呢啲系咩啊？你钱大嚟未啊？咁样之类咁，跟住就带啲钱啦。咁叶继欢咧就一路都系揿住支枪嘅，即系有咩事就掹张肥啊嘛。咁跟住好啦，上数钱嘅时候咧，咁个探员特登咧。杀开啲钱啊！我善咁样杀开啲钱啊！你点点佢啦？咁你知啦，你玩咩牌咩单手赌神啊？唔系嘅，佢真系两手就数钱嘅时候，两手一离开嗰啲枪咋，一数啊都唔够几秒钟咧，嗰、那个警员就扑上去揽住佢啦，咁佢挣扎啦，咁跟住就三个人揿住佢，咁就将佢拘捕咗啦。 查实啦，阿叶生咧，即系唔系好识抢嘢。 你冇理由抢啲捞噶嘛，啲捞全部有 number 有出细纸噶嘛，你真系一定系平噶啦，系咪先？同你买嗰，你买咗俾嗰个接庄嗰人，嗰、那个人同你买嗰、那个 系。 都知嗰啲系老鼠货噶嘛？喂，我同你无端端，我同佢水货买只捞，我一定拎去拎去总行嗰度拎 睇睇个 number 啊诶，怡和嗰度，俾佢睇睇系咪坚噶嘛？一 check 就走唔甩啦。 咁啊系，咁而家就好容易追踪到啦。我谂以前佢哋有啲侥幸之心啦。 系我打一搭 check 咯，咁即系冬天长话阿翁小姐讲阿贼王冇日瞓得着。嗱，我就住个福康医院嘅，半身不遂嗰啲人咧，即系如果系咁样半身不遂嗰啲，佢有机会瞓唔着嘅。因为我以前识两个嗰啲咧，佢唔系痛啊，我问佢有咩感觉咧，佢话成日好俾人。嗱，你腳臂咧，屈住好似好多針吉嚟嘅， 係啊係啊， 佢一日24小時啦咁樣，你瞓唔瞓到？ 哇，好辛苦啊！ 我見佢成日拍自己個肚嘛，我哋做咩啊？佢話好痛，我咩點樣痛？佢好似被針吉咁咯，好似你腳臂之後被針吉咁咯，即係佢有機會唔係講大話嘅。佢喺 check 屋話講大話，佢成日瞓唔到嘛。 佢瞓唔到，跟住就要求中醫去醫，結果咧就當然啦，懲教署長梗係唔批啦。咁跟住佢就有個醫生都話俾佢啦，搞啦跟住。整架小装得啊！我用中药之后咧，你要两个钟头之后你要到啊！有咩事啊？咩不适啊？为你试问啦，咁梗系不了了之啦。咁冇人再帮阿叶继欢讲嘢啦吓。好，咁跟住好啦，继续讲埋咯。咁跟住警察再捉咗啦，但系咧就告佢唔入，打劫，只能够告佢系乜嘢咧？ 接装， 接装同埋藏鞋， 就。 运咗佢咧，就宣布系18年嘅刑期嘅， 系啦。一藏鞋一定好重， 藏鞋一定 十，因为枪支管制嘛。 系最少十年，最少十年。香港唔理你做乜， 枪支管制噶嘛， 唔理你做乜， 系 一定十年。 藏鞋系好重嘅。 好啦，跟住1989年嘅时候咧，系就哇肚痛，就喺呢个玛丽医院嗰度咧。 谢士顿 系啊，咁好劲，佢好似喺厕所度咧， 搵到两个樽，一爆樽，爆樽啊，佢识爆， 如果爆得唔好咧，爆得自己手， 即系爆樽要识爆嘅，爆樽一定要搵只手指揿住个头嘅，一爆嗰阵时咧，佢有一尖锐出嚟，你又唔好揸支颈个懒形咁样敲落， 咪执翻两支颈啊， 执翻支颈嘅啫，吓鬼都唔死，一定。要咁样揿住去拍拍拍落去，将只膊低地一揾只手指揿住中间拍落去咧，佢就会留翻个尖锐喺度。 系啦，咁跟住佢就压教啲人员啦，同埋啲医护啦，佢就扛住人哋啦，就冲咗出门口。咁啊，见到嗱，而家我哋睇戏咧，好多时咧啲戏就话有同党系协助叶继欢逃狱， 冇我自己逃 ，no 系一个人做。 系啊，佢有劫。Okay.佢有劫持嗰个 van 嗰个货 van 个仔咯， 系啦系啦系啦，跟住夹住个仔，夹住个货 van 佬个仔，就要货 van 佬揸佢落香港仔，跟住咧就仲要个货 van 佬除咗啲衫俾佢换，佢就走去搭巴士走。 系啊，你喂佢唔使行住个货 van 佬噶，我怼住你个仔，开唔开车唔开车我怼。 行快啲添啊， 系啊， 我怼大啲啊， 咪咯。 咁啊，当然啦，就好惊吓啦，成件事情啦。咁从此之后咧，叶继欢咧就由普通嘅劫犯咧就变。叫做屠肉通缉嘅劫匪啦吓，好啦，喺1991年嘅时候咧，佢最轰动嘅时候咧，就喺麦华街嗰度咧，观塘咧，发生咗一单咧就连环啊金行嘅抢劫案，系啦，最犀利嘅地方咧。就系佢哋着住避弹衣，你谂下个避弹衣平时咩人着啊？ 系个军佬先啊，因为警察咧， 差佬着噶嘛，佢竟然去着避弹衣，咁不特止，佢仲要咧系拿住嗰支啦，今次真系啦，第一次出场啦，就系五六式冲锋，第五六式步枪， 系啦， 貌似 AK-47嘅，跟住仲要不特止，佢仲要咧喺嗰个。在那个闹市当中呢连结五间嘅木七，其实七间嘅，我记得系七间嘅，当年嘅报道都唔系最恐怖，最恐怖咧喺嗰度咧博火，砰砰砰砰砰砰40枪，原则上。好听啲叫搏火啫，其实就去肥啲差人。 有架警车到佢就肥啦嘛，啲腰车到。 系啊，腰车到系咪摆横嘅？不过咪扫你，嘟扫你咯。系啊，咁其实当年咧，对于香港嚟讲咧，嗱，先人你讲一讲当年个状况系点样？香港 当年嘅状况啊，哇！即系佢连结五间之后啊，佢啲金铺真唔得去死。 我哋嗰时咧，我记得咧，行过金铺，你唔系谂住去买嘢咧？喂喂！ 快啲行啦，行快啲。 有金铺系切避一避，唔好行咁，唔好行咁近噶。 系啊， 同埋佢呢个佢系战略式噶嘛，压制式撤退啊嘛，射住你，等你唔好过嚟，佢就俾嗰啲人撤退啊嘛。 系啊，即系呢个系好有部署，不特止仲要系用重火力啦。当年我好记得咧，任何金行去做金行嘅人咧，其实系买啲高危嘅保险， 可能唔受你添啊！当年 你明唔明白？即系譬如你系金行职员咧，金行老板，唔系经理，喂，你要买高危嘅保险，即系你谂下几咁恐怖啊！ 不过好彩佢又唔系冷血到咧，一嚟就肥低两件先剥烂啲金饰， 冇嘅，即系你支枪够吓咪嘣两枪咪搞掂咯。 不过佢啊攞喺上高攞啲避弹衣落嚟，我谂都唔知挡唔挡得子弹嘅。啊，不过嗰阵时香港嗰啲香港嗰阵时 好渣嘅啲枪， 啲枪好渣嘅。 系啊，因为其实冲锋车入边咧配备嘅枪械都唔多嘅。 嗰阵时咪就系得支雷明灯嘅就顶笼，冇 灯都唔系 冇 MP5， 系冇 MP5， 冇。 同埋嗰阵时嗰啲左轮仲唔系中空子弹喎？ 嗰阵时铜头弹啊嘛， 铜头弹唔系依家嗰只中空子弹， 唔系咁好嘅啲枪械。 仲要系五六飞， 系啊六飞， 冇 magazine 嘅， 冇 magazine， 冇，即系冇嗰个咩快填充嗰个弹嗰个 magazine 咯， 冇系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呢件事上边咧，佢已经咧叫做响咗朵噶啦， 嗯， 系啦。好啦，去到93年咧，嗱呢镬咧。我好歷歷在目啦！嗱，九一年嘅時候，佢整咗啲單咁嘅案啦，咁跟住咧，佢就有人圍捕佢，圍捕佢咧就喺大角咀圍捕佢。你見唔見呢單嘢先？ 嗯， 喺利德街， 六四二單，我嗰個 九一年七月，九二年，九二年七月，我好記得，因為咧當日我係讀中一，中一之後咧，我嗰日咧就同兩個朋友仔去樓下。嗰、那個就喺機中心度打機，游完水之後早好早游完水，十一點零鐘、十點零、十一點鐘去打機。 嗯， 打機嘅時候咧，咁跟住咧，突然間咧，阿四又話：，喂，你唔好出去住啊！我咩事冇出去啊？ 嗯， 喂，出邊有人開槍，咩開咩槍啊？打緊街霸喺度，咁跟住叫我哋唔好出去。嗰陣時應該係暑假前嚟嘅。暑假头嚟嘅，好啦，跟住我哋咪唔走咯，喺入边啦，打机啦，跟住原来发觉咧，之后睇一出到门口咧，就有啲荷枪实弹嘅警察咧，冚住我哋，见到细路仔咧， 即刻揿住个头， 系、哎、啊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咁啊，哇，鬼鬼惊嗰时， 佢唔系啊，佢唔止开枪啊，佢系抌埋 手榴弹 啊，手榴弹啊，佢系嗰个无味神探都系咁濑嘢啫， 系啊， 一出嚟就抌啦，已经 系佢咁样嘅，佢直情佢哋谂住部署开到门啊嘛，佢哋知道系差人之后咧。吸咗都半肥，吸到啪啪啪啪啪。 最惨啊！有个咩啊？嗰药行嗰个咧，佢咪药房药行嗰个老细嗱，佢间铺好细嘅，啱啱咧有一张台咁啊，企喺里边卖药嘅，即系佢喐唔到嘅，听住咧即系冇得走，佢中枪嗰个嚟嘅。另外咧就行前啲咧，即系而家力奇嗰个位隔篱咪有间洗衣铺嘅， 唔系隔篱有间叫基德 系啦 嘅文具铺 系啦。 个老细咧，佢嗰度咧啱啱抌 granny 抌呢个手榴弹，跟住咧我问翻个老细，后来都成日都去帮衬，佢话原来咧点解啲。佢會整到只腳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咧啲碎片透過各個嘅車下邊嗰個罅彈咗幾塊碎片，就打到只腳。 洗衣鋪個侍候婆先好彩，有老公醒目咋，見到個 van 仔咪經過嗰條叫咩街嘛？ 嗰條國祥街。 國祥街，佢轉入國祥街嗰陣時候就抌咗個手榴彈。 係啊。 司徒伯扑出去睇啊，见到抌嘢，佢老公一嘢拉佢落嚟，一拉佢翻嚟就爆啦，已经喺个靓仔度， 即系 佢老婆冇咗噶啦。 系啊，呢下嘢真系好惊险。 系啊， 咁其实咧，讲起当年个状况咧，喺你以为喺闹市度住，谂住我冇嘢啊，成其实成日都发生呢啲事嘅。 唔系 喎，差唔多隔几日咧就有金行俾人劫，唔知点解，差唔多劫运咁滞。 佢就喺利德街嗰度俾人拉，我住福泽街咁。 系， 我嗰阵时系成日夜晚听到枪声噶。我成日以为假个嘢，电视就啪啪咁开两枪喎，就唔系正式佢捉佢嗰人，系唔知佢哋系咪喺度玩枪定咩咯？总之我系成日听到枪声 系嘛， 好响啊！八大一我都玩枪啊嘛，我啲都有玩枪噶嘛， 白白跳楼有啲人 唔同噶啲声。 嗱咁样，我哋去多几幅图啦，我哋去一去呢、這个十。啦，先零七啦，零七咧就后来咧，佢就已经俾入咗去监狱啦，后来佢又病啦，咁嘅时候咧去睇医生拘留病房嘅时候咧，因为系埋零八。 已经变得圆滑咁嘅样， 咪因为佢以前有前科，我话知你跛定瘫，总之你以前曾经试过逃狱啦，经过咁样，跟住咧每一次 佢出亲嚟嘅时候咧，一定知 点算系啊？ 十几廿人围鬼住佢， 又惊嗰啲同党嚟劫啊！ 哦， 即系劫救走佢啊！ 咁点搞啊？咪咯，跛喎，大佬。 佢可能又好 逼喎， 可能睇到国产007多咧，苦练咗咁耐，终于有用咧，突然间喺个轮椅度弹翻起身咧。 系啦，喂，个时间差唔多啦，喂，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咧，跟住埋叶继欢，跟住就讲下张子强啦。 好啊， 转头见。